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今日仍然系呢个公众假期，不过就唔等于系有啲人都会同样拥有嘅劳工假期。复活节咧就未必系喺之列啦。譬如屋企嘅工人姐姐咧，喺呢个复活节假期咧就没有的啊，佢会享有嘅就系呢个月份嚟嘅咧，就有呢个过咗嘅清明节嘅假期啊。一般有啲打工仔咧，都系同樣喺復活節嘅時候要翻工噶。今日咧就復活節假期嘅最後一天啦，4月18日星期一啊。喺呢幾日，如果你擁有假期嘅，係咪嚇即係好開心、好充實咁過啊？去出邊玩定係在家咧嚇？ 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今次我哋清晨上嚟节目有呢首歌曲陈淑桦嘅《梦醒时分》啊，5:13嘅时间啊，欢迎你收听一路到6:30钟嘅呢个节目啊。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路广阔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展望明日大致系多云啊。 春不老的鲜阳。 高秋的游戏令人老化，但仍够活着。 那么高楼似一片树林，建在荒山上。 但又领导的当时一班的是歌手合唱的那首青春舞曲，太阳出来了，不过一天的循环又会高高低低地一个循环，升起又会到在黄昏的时候日落，这个是循环不息，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每日遇上24小时，跟着又24小时，但是这24小时你怎样分配呢？上班的时候就会很忙碌，睡都睡得少一点，到放假的时候是不是都睡得少一点呢？因为呢就是哇，在这个叫做疫情好像开始是减少一点的时候呢，人就会松动一点，即是心情松动一点，钱人是不是松动一点，有了消费券的时候又好像洗得疏爽一点点。不过在人有些时候是不要成日令到自己好像很没心机，有一点的理由去告诉自己可以等自己著弱一点，欢欣一点，生活过得开心一点。但是咁上下啦，又要系翻翻嚟啦，个心情翻翻嚟啦，又要开始要集中翻去工作啦。而学生哥们大部分亦都喺复活节假期之后又翻翻学啦。呢个就系提前放咗个暑假咧，已经要了倦之患啦。 刚才按到展望呢，听日是大致多云，本周中期会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天色会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1度。阿里山吓喺台湾，如果去台湾，有啲人就会去到阿里山，系一个都系属于好靓嘅名胜嘅地方啊！阿里山之歌嗰度嘅日出系咪靓啲咧？刚才嘅歌曲系秀兰，香港呢边嘅清晨啊！ 遥远天际上数片白云，浮云散透出一丝曙光，光辉轻轻靠在那树旁，山岗重现美景观，原野黑夜已经冲破，自然界现出新的理想，花灿烂娇姿带艳似清扬，青草回复翠绿上，悠然漫步在此山岭，身心多畅舒，浮云伴我高声唱，深深歌颂这光景。 茫然漫步，再次山岭，身心多像书。浮云伴我高声唱，深深歌中这光景。湖里轻泛杂真开朗，作别尘世抛开斗争，千般屈种种怨恨已尽忘，只想寻觅我所向，只想寻觅我所 呢嘅假期，可能好多人咧就去咗離島啊啲地方咧，係去話吸下新鮮空氣。其實點知都一樣咁逼人啊，都要小心啊！頭先嘅係楊國華嘅《城市外的清晨》。 天上虹，百花儿开，这一朵花儿今上。 郊外的地方，去嚟到的地方是可以叫做吸下新鲜空气，俾机会自己行下或者食下嘢咁。不过在疫情期间咧，都系要小心为上啊。头先嘅系刘凤平嘅《山前山后百花开》。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上海市政府话，市内金山区、凤贤区连日新增阳性感染人数持续下降，有望率先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金山区、凤贤区检查社会面管理和生活物资供应保障情况，看望一线工作人员、下沉干部、公安民警和志愿者。李强指出，金山凤贤要继续从严从紧、从细从实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切实巩固好防控成果，率先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为全市打赢疫情防控大仗硬仗作出更大贡献。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指，南部城市马里乌波以内守军并没有投降。什米加尔说，被围困的乌克兰部队拒绝俄罗斯的劝降，声称战斗直到最后。较早前俄军说已经再次敦促马里乌波尔一间钢铁厂内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分子采取正确决定，放低武器投降。俄罗斯国防部估计仍然有大约400名乌克兰武装在钢铁厂内。莫斯科指，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亚速营已经接获基辅命令，若果有人意图投降，即场射杀。外界相信俄军修订战略，主要夺取东部顿巴斯地区的控制权，建立和克里米亚连成一线的陆上走廊通道。法国极左翼梅朗雄的支持者大部分在意向调查中表示拒绝在总统选举第二轮中投票或会投废票。这项内部调查超过21万人参与，近七成表明对第二轮选举弃权，三成人说将票投给争取连任的总统马克龙。极右国民联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不列为选项。梅朗雄在第一轮投票排名第三，得票率 22%。 分析相信梅朗雄支持者的选择对第二轮投票结果至关重要。马克龙属支持欧盟的中间派，外界认为极左翼选民上届大选由于不希望玛丽娜勒庞当选，将票投给马克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本周中期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疫情中不幸染疫，面对种种的后遗症，怎样可以快点好返晒？ 保持身体健康啊，多做运动啊，食得好啲啊，提升嘅整体嘅健康层面咧，慢慢希望咧都会好返啲嘅。 清晨爽利，逢星期四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主持。今个星期六有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同大家讲解长新冠。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复课在即，有好多嘢要准备，但系最重要嘅系 接种疫苗。 根据卫生防护中心嘅分析，冇接种疫苗嘅儿童同青少年感染新冠病毒病之后嘅病情严重或者危殆嘅个案数字，系已经接种两剂或以上疫苗嘅8倍。 科学数据清楚显示，新冠疫苗对减低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高度有效，亦都好安全。而且儿童感染新冠变种病毒后，有可能会出现神经系统并发症和后遗症。 而目前两种新冠口服药其实都不适合12岁以下的儿童使用，所以儿童接种新冠疫苗的需要非常迫切。 如果你的仔女尤其是幼童仍然没有或未完成接种疫苗，请尽快带他们打针以获取保护。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仍然咧系一个公众假期嘅早上啊！今日系复活节假期嘅最后一天啦，咁啊，通常咧系噶啦。有开始就有结束，有结束又有一个开始，每一日如是，希望我哋每一天嘅生活都系愉快，健康就好紧要。咁尤其是呢两三年间嘅疫情咧，等大家都其实都去反思下，原来好多嘢咧都得来不易。以前原来系掌握喺手中嘅嘢，原来唔等于系你会一路都拥有。有啲嘢刹那间系会原来喺你手上消失，喺你嘅身边会消失。咁我哋学会咧更加系珍惜吓，珍惜我哋每一天或者尊重一啲系可能系人他人嘅意见啦，或者尊重生命啊，咁都系啦。喺呢个疫情里边都好多嘅反思。咁喺疫情期间都有好多人系确诊咗嘅时候咧。咁最初大家都会睇确诊，哦，确诊咗好翻咪冇事咯。但系越嚟越系听到一啲嘅报道吓，可能系你身边嘅朋友啊，或者一啲嘅有数据嘅系初步嘅嗰啲嘅预测嘅时候，都见到话好多嘅喺确诊后嘅一啲后遗症。咁而系有坊间好多嘅节目咧，都有攞呢个话题嚟讨论嘅。咁喺我负责嘅星期一二三里边咧，都喺譬如喺刚刚。林思维嗰度啦，星期三啦，都有讲到确诊嘅时候，我哋点样去注重翻我哋嘅营养饮食啦。咁而喺嚟紧呢个星期同下个星期咧，都会都系专题讲呢一个嘅确诊后嘅饮饮食食嘅。咁而头先亦都听到啦，佩佩所讲嘅，佢都喺佢个环节里边咧，有提到呢个长新冠啊，确诊之后系点样样咧，点样解释呢一样嘢咧？一路咧都好多嘅报道噶啦。咁如果真系确诊过嘅朋友咧，就更加要注意自己嘅健康。可能好明显地咧，就系觉得系。有啲嘢好似冇乜记性喎，啊呢头讲完嗰头都唔记得喎，系咪真系都系呢个确诊后嘅所谓脑雾啊嘅一个嘅情况？到底系咪一个短暂定点样咧？而家其实都仲做好多嘅研究。咁总之，如果你确诊后嘅时候，千祈都唔好忽视你嘅健康，更加要注重你嘅健康啊！5:39，早晨。 找到是你，赞曲轻 城市民歌的其中一首，当年80年代的时候在台湾有很多城市民歌，香港这边都有。刚才的其中一首蔡美珀讲出的是香港哪一区的早晨，刚才在歌词里面都有提及浅水湾，浅水湾的早晨又是怎样呢？在哪里的早晨是最靓呢？其实就是你心情问题，你心境靓去到哪里都觉得靓的。现在你的清晨时间5:42，今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道广阔的云带是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展望明天都是大致多云。本周中期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的时候就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21度。 我的热情好像一盆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迷惑，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 欧阳菲菲嘅《热情的沙漠》啊，早排咧真系又都真系几热吓，温度都去到最高28啊、29、30啊咁样样吓。咁呢两日咧就好似咧就系凉翻啲啲。咁啊，琴日都几大雾吓，今日咧温度最高系26度啊。但系无论你点样都好啦，咁啊啲人咧喺呢个放假期间，梗系要出动下噶啦。尤其是咧好耐都冇出去嘅时候咧，就一家大细啊，小朋友们啊都出去踩下单车啊。即係或者遠足啊等等啦嚇，咁啊睇即係一啲社交嘅平台裏邊咧，就見到啲人啲相影出嚟，真係叫幾靚啊！青山綠水，又踩下單車，食下嘢咁，其實咧係幾靚嘅畫面，係好開心嘅事。不過而家咧去到邊都好啦，大家都要緊記呢個疫情嘅重要啊！呢、這個復活節嘅假期咧，就好多人去咗離島啦嚇，咁就度度都排隊啊咁，船都係啦，有啲去長洲啊、南丫島啊咁樣，有啲去一啲露營嘅地方扎個營喺樹，不過就唔係真係過夜嘅，係同啲小朋友喺樹咧扎個營野下餐啊咁樣，又跟住去玩下咁樣。咁喺即係Facebook 嘅一啲群組裏面呢，有啲就係大家做咗個嗰、那個 group 嗰度放啲相上去，呢、這個香港行山新手交流區都分享一下啲圖片或者分享一啲交流嘅心得嚇，係點樣即係行呢個山啊？有啲咩需要留意啊？咁其實都真係要緊記啊，特別係新手嗰啲嗬，有好多咧你唔夠前人咁多嘅經驗，喺呢處交流下經驗都係好嘅。同時咧就係、是、亦都。好常見嘅就係一啲地方咧，為咗影一張靚相打卡嘅時候咧，就會造成一啲嘅悲劇。久唔久咧就聽到呢啲意外發生，大家咧真係要緊記啊！即係成日唔好諗住話，冇嘢嘅，影張相好快啫嘛。有啲時候可能就喺個咁短嘅時間裏邊就發生咗悲劇。你睇就好似覺得冇乜嘢，但係原來可能有時有啲暗湧，有啲危機嘅意識，真係要緊記啊！今日都仍然是假期，思想下去下南丫岛啊。 南丫岛，你海角边，无言的心只独在水里。南丫岛，我不知你心，无从晓得你是在寻觅他的爱。不知我心，无从晓得我是在怀念他的爱。岛上的故事，海浪的爱，当天别后远隔重洋。 南丫岛的故事，龙影下黄雨新。早晨，时间仲有大概八分钟到清晨六点钟，现时气温系廿一度，预测今日最高温度廿六度啊。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系娇钟欣彤。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场疫战，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早晨大家好，我好鍾意去行山㗎。点解呢？因为朝头早嘅太阳光呢係特别明亮嘅。同埋呢空气又特别清新。所以能够俾到我一个好好嘅环境，可以面向太阳，对天对地好静思。希望大家都清晨爽利啦。我係李洛斯。 有时候觉得都市的生活实在太繁嚣，倒不如一个人去郊外散下步。 平原静静下着雨，同时吹起西风。田园宁静，草青葱，摇摇几点山风。路上有个牧童行过，蓑衣披散在两肩，归家不怕路已沙，像外初秋已渐浓。几多秋天都跑过，然后也去匆匆。回顾我过去，其实双手空空，从没有细心的欣赏，我一生不轻松。但是我到此刚一天，我喜欢耕种。着雨，同时吹起西风。田园和道轻轻摆，遥遥看似浪淘动。寄望远远望丛林村，高山低处亦有山，高山高处亦有山，雨中悠悠更迷蒙。几多高山都跑过，仍没有到顶。回顾我过去，如蚂蚁在爬动，从没有细心的推想，上高山不轻松。但是我到此高山峰，更喜欢耕种。上有个牧童行过，蓑衣披散在两肩，归家不怕路已沙，像外初秋已渐浓。几多秋天都跑过，然后也去匆匆。回顾我过去，其实双手空空，从没有细心的欣赏，我一生不轻松。但是我到此刚一天，我喜欢耕种。从没有细心的推想，上高山不轻松。 但系我到此高山峰，更喜欢耕种。 一首田园风味的歌曲 Albert O 欧瑞强的一首，好，他的声音很舒服的，听这些歌就是对的，唱这类型的歌，首歌叫做青葱。在这个假期里面，很多人可能去郊野公园啊，去即是去分别不同区分的树，去哪里都好啦，记住是都要活得来，即是开心得来，要清醒啊，记住要戴口罩。如果咪咧，你又有啲系唔规行举报嘅时候咧，你要使多啲钱被罚就唔好啦吓。 嘿呀呼啊，嘿呀呼啊！ 弯曲的路上，你我在赛跑耶。青春飞奔路途上，我应当跑快步。经步来物理号，日日行万里路。曲折路途我不惧。凭着信心望远方，沿着山前走快步。 嘿呀步啊，嘿呀步啊！ 青春的路上，世界在我手耶，一起飞奔路途上，停春天的脚步。 劲步来物理号， 劲步人士自傲，山径路斜那需惧，凭着信心步远方。买的我走正路， 嘿呀呼啊，嘿呀呼啊， 飞奔于路上，你我又唱歌耶，欢欣飞奔路途上，有歌声响满路，劲步来物理号。上路，千里路程当跑道，凭着信心步更高，人就欢笑心也傲。 麦理好劲啊！咁啊，一阵喺六点后咧，我哋有星期一嘅嘉宾主持钟志光啊， 会投废票。呢项内部调查超过210,000人参与，近70%表明对第二轮选举弃权，30%人话将票投俾争取连任嘅总统马克龙，极右国民联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不列为选项。梅朗雄在第一轮投票排名第三，得票率22%。分析相信梅朗雄支持者的选择对第二轮投票结果至关重要。马克龙属支持欧盟的中间派，外界认为极左翼选民上届大选由于不希望玛丽娜勒庞当选，将票投给马克龙。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本周中期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 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四至五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5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14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这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大力士绿水鱼香港冇晒货啦，我只 Dream Watch 啊，边度买到啊？ 我系做网上跨国代购嘅，我喺外地嘅仓有一只大力士绿水鱼，你有冇兴趣要啊？ 真嘅， 我就小本经营嘅，想套现啲贵货入其他标，见你咁想要绿水鱼咯，不如我50,000港币卖俾你啊！ 50,000蚊喺香港买要55,000蚊噶，正啊！ 老公，你想喺网上买绿水鱼标，信唔信得过噶？ 咁又系，你只标有冇乜嘢证明系真嘅先？ 有出世纸，有保卡，有皮套，绝对是正版货嚟噶。我急住套现，先用成本价让俾你咋。有第二个买家啱啱话有兴趣啊，你唔啱就算啦。 哇，差唔多九折买到只 Dream Watch， 机会难逢、啊。 你放心啦，我做开网店，信誉最紧要噶啦。一寄货就会 send 张速递单同埋只表嘅相俾你睇，我都唔想净系做你一次生意噶嘛。上网找隻表的相，再找张单改几个字，呃人就话咁易。 好啦，我信你。 Yes， 上吊啦。 老公，隻表咁耐都未有嘅。 冇理由㗎，明明见到佢有张单同隻表㗎喎。 你快啲找下个卖家啦。 想找到我发梦啦你。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当大家进行网上购物的时候，要小心选择卖家，尽量光顾官方平台或者是信誉良好的网点。另外，如果你是卖家，当你出售货物的时候，千祈不要单凭入数收据就相信付款完成，应该要小心检查清楚已经成功入账才好寄货。如果对对方的身份有怀疑，就应该立即终止交易了。 网上买卖就掉以轻心，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热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打1822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你继续收听《清晨爽利》六点后啦，再开我哋嘅节目嘅时间系6:02啦。咁啊，现时温度系21度，刚刚亦都出咗一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嘅，大家要留意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 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复活节假期的最后一天，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的就是钟志光。早晨啊，钟志光。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啊，四月份呢的一些红色的假期呢、都似同生死有关。 是 先有清明节啦，跟住有呢几日的复活节啦。对于一些譬如可能是近期至亲离开的时候，就真的可能是有一阵子就想说，哎呀，他们复活就好了，即是心会这样，因为不舍嘛。 是啊，相关的课题呢，我们过去两节都提及到啦。今天我们转一转啦，就将一些伤痛都要放低。讲一些生活上日常的东西啦。咁就讲到生活呢，日常呢，咁过去几个月我想有很多朋友都是被迫停工啦。咁我自己就相对好彩啲。 你好忙添啦，嗱又有运动嘅嘢啦。 系啊，因为啱啱撞啱个时间啦，咁喺年初即系二月开始咧，就一段长时间做冬季奥运会啦。咁不过我哋其实喺个过程当中咧，都有受到疫情一定程度嘅影响啊。因为最初如果大家记得咧，我哋开始做冬季奥运会节目嘅时候咧，大家都唔使戴口罩嘅。因为虽然咧系疫情嗰阵都严重，咁但系因为电视城咧嗰个措施都做得好好嘅，咁大家都仲可以咧唔戴口罩。 即系透明嗰只都唔使戴。 最初唔使嘅，咁但系咧中间开始咧，因为有唔同嘅人士入咗嚟电视城咧，开始有一啲染疫啦。咁我哋亦都全部咧系重新去检视我哋嘅制度啊、个策略啦。所以由嗰时开始咧，我哋一定要戴翻口罩。咁戴翻口罩咧系做节目噶，咁同以往系唔同啦，从来都未试过戴口罩做节目啊。 但系都已经成为一个习惯啦，吓。 系啊， 系。是因为冬奥呢，即是冬奥呢就是中国主办啦。咁而喺再前啲嘅时候 ,2008 呢个奥运会又喺中国啦。咁呢两个大型嘅运动会都系中国做过。其实好难得喺咁 第一个 叫做咁近嘅时间系咪 第一个商奥之城。咁点解咁讲呢，因为奥运会呢就是用城市做单位嘅。即系北京就北京啦。你讲緊喺洛杉矶就洛杉矶啦。系城市做单位嘅。咁而冬季奥运会呢同样系城市做單位啦，咁但係你話同一個城市而辦個夏季奧運又辦冬季奧運咧，就係、是、得北京。 哇，真係好難得，可係。 咁你譬如亞洲嚟講咧，喺日本咁樣，佢係東京辦個夏季奧運會啦，可能係札幌就辦個呢個冬季奧運會啦。即係喺日本嚟講咧，係都有出現過冬夏季奧運會嘅。 不過唔係同一個城市， 係啦。所以個象徵意義咧就唔同啦。 係。 咁你都講翻咧，就講起呢個兩屆嘅奧運會咧，我都有參與。北京嗰屆咧，我仲親自去到現場添。咁不過今次北京嘅冬季奧運會，我就留在香港。 你坐堂啊，见到你。 咁其实咧，俾我印象最深咧，都系个开幕礼。即系嗱，运动嗰部分就唔讲啦，因为我哋都唔系主题喺运动啦。咁但系因为开幕礼咧，正正咧每一个大型运动会嘅开幕礼咧，就会涉及到一啲嘅文化元素啊。你睇到一个好明显嘅现象咧，就是、如果嗰个地方嘅历史文化悠久嘅咧，佢内容咧就好丰富。咁你譬如嗱，印象中咧，除咗北京奧運之外咧，喺雅典咧，即係希臘嘅奧運咧，因為佢係西方文明嘅發源地嘛，所以佢嗰個開幕禮咧都涵蓋咗好多神話啊，即係好多西方嘅文明故事啊，好好睇嘅。咁喺2008年嘅北京奧運，尤其係啦，因為啱啱就係2004就是、雅典就係、是、西方文明嘅發源地嘛，咁而喺2008年咧，北京咧就係、是、東方嘅文明嘅發源地。 我哋都睇到拍案叫絕啦，見到嚇成個哇好偉大啊！ 係啊，嗱咁同埋咧，即係張藝謀咧就真係犀利啦！我諗暫時佢嘅記錄咧就冇人破得到嘅，因為咧佢係計埋今次嘅冬季奧運會咧，佢係曾經喺夏季奧運會咧就係、是、做過開幕同埋閉幕啦，咁兼且咧仲有一個喺主辦之前嘅四年啊，喺當地咧，譬如喺雅典咧，佢做咗八分鐘嘅預演啊嘛，咁即係話咧同一個運動會系列咧，佢做咗三個項目嘅，咁、今次冬季奧運會佢同樣係做咗三個項目嘅，即係包括咧喺上屆平昌閉幕禮當中咧，佢都有一部分嘅有一 part 咧八分鐘嘅預演佢做過嘅，啊真係好犀利，嗱點犀利咧？特別係經過今次之後咧，係更加令到我明白多咗啊！點樣明白多咗咧？佢喺之前咧，喺冬奧之前咧見記者咧，佢就講到，即係提到嗰個開幕嘅內容咧。咁佢就話原來2008年咧，佢哋嘅構思係咩咧？就係、是、要向世界嘅朋友講俾佢哋聽，我是誰，即係中國是誰。即係話咧，將中國嘅歷史故事啊，個文化發展咧，係要帶俾佢哋。嗱，從呢一個議題嚟講咧，係非常成功嘅。 做得到啦嚇，係啊， 真係做得，唔單止做得到，係做得好添啊！即係我係即係好驚訝咧，佢成個構思咧，成個構想咧，係用一個用一個古籍啊，一個卷軸咁樣咧，係逐幕逐幕嘅故事咧，將中國文化發展咧帶俾我哋。 好有新意啊！ 但係咧嚟到今時今日咧，佢話嗱呢啲咧，我哋以前講咗噶啦，而家唔講噶啦啊！咁所以佢今次咧，亦都係用另外一個模式咧，係帶出嚟啦。嗱，譬如喺開幕嘅時候咧，即係冬奧開幕咧，佢嘅主題咧就會用雪花。如果大家仲有印象咧，佢就片片雪花啦。咁啊，兼且咧嗰個聖火盤咧都係用雪花係匯聚嘅。 咁啱啱係冬季啊嘛，話 係啊係啊，即係佢食到呢樣嘢咧啊。咁原來咧佢講翻出嚟咧，佢話呢個構思咧就嚟自李白嘅一句詩啊，就係、是、北風行嘅一句叫做燕山雪花大如席啊，片片吹落軒辕台啊。即係你睇到咧，從李白嘅詩句咧，佢係捉到一個神髓咧，就係、是、咦燕山即係北京啊，北京地方就係燕啊嘛，燕地嘅雪花咧，哇大如席啊，哦好似張席咁大嘅，咁啊捉到呢句。但從呢一句咧，我又諗翻起張藝謀同埋佢個團隊係咪對李白嘅詩特別係有興趣，或者係特別鍾愛嘅咧？因為點解咁提咧？令我想起咧2008年嘅北京奧運開幕禮咧，其中有一幕咧就直情將李白嗰首詩啊。望庐山瀑布啊，即系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啊！将呢首诗咧，直情一幕嘅形象化咧，将佢表达咗出嚟，咁都系李白嘅诗嚟嘅。啊，咁呢個佢嘅團隊可能咧對李白嘅詩咧真係嚇特別鍾情啊！ 哇，即係咁樣可以介紹到我哋嘅中國嘅文化啦。 係啊，其中好應景嘅，好應景嘅。嗱，咁今次咧，佢除咗喺開幕咧同埋閉幕都主體用一個雪花之外咧，喺閉幕咧佢嗰個篇幅唔長嘅，即係整個閉幕禮嗰個文化表演咧篇幅唔長。咁其實個重點咧就係擺喺一個咧係楊柳送別嘅環境。咁呢個環境咧又好啱嘅喎。因為咧係閉幕禮啊嘛，咁咧就向各地嘅朋友咧係嚟一個告別咧時候咧，就用一個楊柳送別。咁呢個咧正正係我哋一個中國嘅文化習慣嚟噶。咁啊好多時候咧係送遠遊嘅朋友咧就好順手咧嚇，就係、是、截取路邊咧嘅花草啊、柳樹啊最粗生啦嚇。咁我哋叫做咧物輕情意重啊嘛嚇、柳樹唔貴噶。咁同埋仲有啊。唔使錢噶嘛，喺路邊啊摘落嚟咧，啊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心意嚟 嘅，同埋都係有佢特別嘅意思喺度嘅，係嘛？ 係啊，嗱，你講到特別意思咧，嗱，因為我哋係媒體咧，大會就一個媒體嘅指南，就話俾我哋聽咧，即係約約摸摸每一幕咧係個背後嘅意義係乜嘢嘅。咁我當時睇到咧，係喺呢一幕咧，大會就話咧，柳咧個諧音就係留，即係留低個留啦，係，咁所以有啲係挽留嘅意思嘅。咁啊，當我哋送別友人咧，都希望係將佢留多一陣啦嚇，有個挽留就回憶呢個送別。嗱咁呢個咧，如果我哋睇翻中國文化上面咧，啊我唔敢講話冇呢個元素，可能係其中一個嘅啫。咁但係如果我哋再講深層次一啲咧，嗱其實頭先我講過啦，柳樹咧就比較粗生啊嘛。咁我哋所講咧，佢係生命力好強嘅，插土即活嘅。你有手有摸空間咧，係有呢個泥土啦。有水啦，有陽光啦， 咁就可以得啦、 其實呢啲就根本就好簡單有噶嘛，嚇落雨咪雨水咯，嚇出太陽咪陽光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咧佢係好粗生，隨便都有嘅，咁所以咧你送朋友送到某個位咧，啊有咧就可以擠一支出嚟噶啦。 咁亦都係可以當係即係話俾對方聽，你去到邊度都好啦，你都好似楊柳咁生命力強， 係啊， 好快適應新嘅生活咁樣。 嗱呢個咧就係其中一個意義嚟嘅。不過咧即係當日喺大會嘅指南咧就冇提呢個意義。但系呢个咧，其实亦都系一个可能系更加贴切嘅意义添。 系啦，咁我就醒起咧，大家可能会有少少印象啊，以前咪讲过咧，即系折杨柳嘅，系大家记性冇错。咁但系今次再讲咧，其实系都有多啲嘅唔同嘅旁枝。去講呢個折楊柳嘅意思出嚟嚇， 係啊啱啊，錢啊你好記性啊，我記得咧應該係我同大家提過咧講《詩經》其中一篇咧《采薇篇》咧，因為佢有一句係同呢個離別送別係有關嘅詩句咧，啊惜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如雪霏霏。呢、這個如字咧就係其中一個雨字嚇、不過就住。平仄嘅讀音咧，就會讀如雪霏霏，行道遲遲，載喝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呢係幾句喺《詩經》嚟講咧，我係好中意嘅句子嚟嘅。咁就係講到咧，即係離別嘅時候咧，啊，我離開嘅時候咧，哇，楊柳依依啊，好靚啦！即係講到咧，係離別同埋有楊柳。咁經常咧喺中國嘅文學嚟講咧， 離別咧都同呢個洋樓掛鈎嘅喎。 嗯， 啊呢、這個真係你都唔好話係偶然喎。嚇，唔好話偶然喎。嚇、啊，咁特別喺呢個唐朝咧，我諗大家都係啊中意李白。嗱、啊，李白咧都有一首咧叫做《啊春夜落城聞笛》啊。佢話：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節柳，何人不起故園情？嗱，講呢個即係離別嘅時候咧，啊，有呢個好靚嘅歌曲咧飛入嚟咧，啊，就當中咧係亦都包含咗有節柳呢個元素啊，就令人諗起咧故園之情啊。咁呢個咧就真係唔係偶然嘅。 嗱， 同時咧喺另一首亦都講到離別好有名嘅咧，就是、王維嘅《送元二使安西》啊。啊，咁佢送呢個元二使嘅時候咧，就其中有兩句咧就直情喺提到洋樓啦。佢話：渭城朝雨泣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啊，呢啲读书嘅时候读过吓。 系啊，嗱、嗯，虽然咧佢唔系话好直接咁话啊，我送支柳树俾你啦，你饮多杯啦。佢冇讲个送嘅，咁但系你睇下个中间咧，佢形容呢个情景咧，吓喺呢个渭城咧，又送到去渭城咧，再出就系呢个阳关啊嘛。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啊，佢点出客舍青青柳色新啊？用柳树，你带出当时嘅环境，咁、 嗯、 你即系意会到咧，哇，咁靓嘅柳树，我梗系再折一棵俾你啦， 系嘛？ 即系呢个一个意会嚟噶。咁、 嗯、 但系你睇到咧，系往往咧喺我哋嘅中国嘅苏人墨客咧，佢都中意将离别同柳树咧画上一个等号嘅。咁、 嗯、 而当中咧，之后喺宋朝咧，柳永咧嘅《雨霖铃》。寒蟬凄切當中咧，有幾句更加係好有名啊！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咁呢個咧，亦都係將呢個離人嘅思緒咧，同楊柳咧係結合一起。咁、 嗯、 但係當然啦，即係呢個情況咧，就喺古時出現啦。咁而家今時今日咧，相信就唔會有人咁做。嗱，雖然咧柳樹係物輕情意重啦嚇，咁、 嗯、 但係點解唔會咁做咧？即係放諸今日喺香港，第一唔係咁容易見到柳樹， 係 第二，大家嘅公德心咧係幾強噶啦， 即係唔好截枝啊， 係啊，唔會咧係立亂咧，係即係咁樣係截一啲花枝咧，係送俾朋友嘅。咁但係呢個咧就無損個雅意，因為我哋亦都知道咧喺呢個文化上曾經出現嘅。咁亦都趁住啱啱今次咧係東澳嘅閉幕咧，係重現呢一幕咧。由此咧我自己都係突然間啊諗起，冇諗過呢樣嘢好耐㗎。啊，突然間見到咦啊係，我哋中國有咁嘅文化㗎喎。咁但係當然咧呢個就係古時生活嘅一個面貌。同而家咧係兩回事嚟噶啦，咁大家都唔好因為咁樣咧走去嚇，即係切破一啲嘅花枝啊，其實咁啊唔係好功德噶。 啱嘅，咁啊，但係聽翻咧，鐘志光咧就所介紹呢啲咧，就開闊翻我哋嘅思維，同埋即係古人嗰啲詩咧，哇，真係頂呱呱嚇！ 同埋你覺得古時嘅人咧好有意思嘅， 嗯， 佢哋即係送別友人嘅情況之下咧，就會寫一首詩啦嚇，咁啊同佢哋中間嘅交往啊、 嗯、 感情啊用字啊好好嘅。咁但係你放諸今日咧。當然我唔係要求即係每人都去寫詩啊，咁但係都可能有好多朋友嘅離別啦，特別係近年嚟咧，可能好多朋友都係移民海外啦。咁、但係你啊個朋友走啊，咁你最多 say goodbye 啦。 但係咧，如果你有心啲嘅啦，就或者你同佢嘅交情係好啲嘅時候咧，你都總係想寫幾句或者你啲心底話嚇，同對方係即係溝通一下。是表達到你對佢嘅情啊嚇， 係啊會啊，特別係即係而家社交媒體好流行啦，咁、嗯、啊嗰個表現嘅方式咧，通常會喺社交媒體咧係記低一啲嘅交往嘅點滴啦。咁、嗯、你話，但係真係即係我睇到好多咧，都係用文字去形容啦，但係將文字轉化為詩歌咧，暫時我冇乜深刻嘅印象。 咁啊，或者希望咧，我哋呢一度咧，逢係啊鐘志光做嘅時候咧、嗯，都會帶出一啲思維俾大家，咁大家可以撩翻起呢啲興趣啊， 係啊， 睇多呢啲書，學習下啲古人所寫嘅。 慢慢嚟啦，又唔好強求嘅呢啲，我覺得。 嗯，好，唔該曬鐘志光，你豐富咗我哋嘅思維嚇。咁啊，下個星期咧講咩咧嚇？ 下個星期咧就啊，我記得咧之前咪同大家即係上一次見大家咧就講過一啲喺抗戰時期嘅詩作咧，即係香港啊3008個月嘅時候嘅詩作咧、嗯。下禮拜咧我又再同大家睇翻啦，睇下當時啲人譬如食啲乜嘢啊，個生活情況係點樣啊，好嘛？ 好，咁下個星期一再見你啦。 好啦。拜拜。 节柳道别就一定要听再节长亭柳徐柳仙嘅版本啦，不过听大部分啦。 别离人对来何天？ 离堪怨别堪怜，离心牵柳线别泪洒花前，苦相逢才见面，哀不久由东去白露西。离不别苦华年，愁无限恨无边，关说别离言，不曾上诉怨，春心似落花杜鹃，今复长亭折柳别意啊我福薄言寒，失之花见泪伤颜，哀凉 似梅酸，咁啊听到呢一度啦，唔好意思啦，听朝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 本港新增74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三日录得三位数。新增个案包括446宗核酸检测和301宗快测阳性。医管局话，过去24小时有24名患者在公立医院离世，年龄由55到105岁。滞后呈报死亡个案5宗，年龄由70到86岁。卫生防护中心话，已经同医管局及教育局演练复课后一旦爆发疫情的应对情况。又预计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后，人流增多，疫情可能反弹。另外，医管局早前录得15宗感染过新冠病毒的儿童出现多系统发炎综合症报告，有严重个案要入住深切治疗部。医管局提醒家长留意子女的康复情况，又说最有效预防是为儿童接种新冠疫苗。上海市政府表示，市内金山区、凤贤区连日新增阳性感染人数持续下降，有望率先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金山区、凤贤区检查社会面管理和生活物资供应保障情况，看望一线工作人员、下沉干部、公安民警和志愿者。李强指出，金山、凤贤要继续从严从紧、从细从实，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切实巩固好防控成果，率先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为全市打赢疫情防控大仗硬仗作出更大贡献。美国警方调查匹兹堡发生的一宗枪击案，酿成两人死亡，至少8人受伤。枪击在当地星期日凌晨发生，当时一间短期出租屋内正举行派对，估计几百人在场，相信现场曾经出现争执。警方表示，在场人士大多未成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本周中期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4月18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感染新冠病毒后康复人士，部分人会出现长新冠症状，包括脑雾、气促、咳嗽和抑郁等。有跟踪研究指，前四波疫情香港患长新冠康复者少过3%，相对世卫估算的少。不过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就建议，将治疗轻症患者的指定诊所转为长新冠病人提供治疗。一阵听下教授点讲。 全港学校最快听日起就会分阶段恢复面授的课程，而学生老师都要每日进行快速检测的。小朋友可以怎样配合呢？万一出现阳性结果的话，家长又可以怎样处理呢？一阵间会请来联合医院的医护人员同大家提供一些参考，一阵讲下。 政府早前修例定明，宠物一旦宠物受到感染新冠病毒，可以指示主人交出动物，否则要负刑责。有动物关注组织认为当局解说不足，未清楚执行细节和涵盖范围，要求政府再咨询，一阵讲下。 内地爆发本土疫情，而好似深圳市政府就公布会设立宠物集中托管中心，集中需要隔离的宠物，亦都是疫情以来全国首个解决相关宠物托管问题的措施。一阵间的透视大中华会讲下相关的运作情况。 近年